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98章，梦中之人。 不好，还是不对。 周文涛将眼前的少女草图揉成一团，扔进了废纸篓，而那纸篓四周早已堆积了十几张废弃的纸团。 为什么画不出来呢？ 周文涛叹了口气，放下手中的铅笔，靠向椅背，呆呆地望着天花板。朦胧的青发少女缓缓浮现在眼前，然而却又如镜花水月般虚无缥缈。即便周文涛拼命回想，却始终无法在画纸上呈现分毫。此时的他脑海中一团乱麻，先前所经历的一幕幕堵在心头，让他有些喘不过气。自从昨晚沿海公路上惊魂的一夜过去后，周文涛就把自己关在了工作室，哪儿都没去，谁也不见。虽然直到现在周文涛依然对那晚的事儿耿耿以怀，但他并没有追问遗憾，也没有对外透露半个字儿。因为直觉告诉他此事非同小可，为了不将其他人牵扯进来，他情愿将这一切烦恼留给自己。周文涛叹了口气，不由想起了江瑶，这位温和而理性的挚友，总会在他最困惑的时候给到他真诚的建议。只是如今这位挚友已经半个多月音讯全无，连一条短信都不回。 小瑶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？叶寒他似乎在进行一些危险的事儿，我该怎么办才好？ 正想着，手机短信的提示音忽然响起。周文涛拿起手机一看，发现发信人一栏里赫然写着江瑶二字，顿时欣喜不已，忙不迭地点开消息。然而一看之下，他的脸上却露出了疑惑的神情。 这个是？ 哗啦啦，半小时后，周文涛冒着滂沱夜雨，撑着伞，犹犹豫豫地站在了一处位置偏僻的茶楼门口。 应该是这附近吧。 周文涛看了看短信上的地图定位，随即点开了手机里江瑶的名字，在短信栏里打了几个字：我已经到了。叮的一声，清脆的短信提示音从周文涛身后响起。周文涛愣了一下，似有所感地转过身，正看见一名披着雨衣的娇小人影低着头沉默地站在了他身后。雨披兜帽下的脸在夜色中难以辨认。 请问您就是？ 周文涛望着面前的人影，试探性地开了口，却见那人影忽然从衣袋中掏出了一只透明袋子，袋子中的那只手机屏幕上闪现着一条短信，那赫然便是周文涛刚才发出去的那条。 果然是小瑶的手机，这到底是？先找个地方坐下再说吧。 轻柔而冷淡的女声从前面的人影口中传来。 周文涛没想到对方是个女孩子，在惊讶之余，顿时也意识到在这场大雨中谈话并不合适，于是连忙左右张望着，发现周围只有身后这座茶楼还在营业， 于是连忙推开大门，带着女孩走了进去。这是一座复古的中式茶楼，底楼似乎没有开放，只有二楼大厅还亮着灯。可能因为时间已晚，而且又是暴雨天气，茶楼里似乎并没有什么顾客，看上去十分清冷。 两位客人，很抱歉，我们店今晚已经被人预定了。 一位侍者满脸歉意地走上前，对着周文涛两人行了个礼。 能不能就稍坐一会儿，等到预定的人来了我们就走，你看现在外面雨那么大。 周文涛结结巴巴地陪着笑脸交涉着，而侍者看了眼外面的狂风骤雨，又看了眼两位浑身湿漉漉的年轻人，似乎也有些于心不忍，于是便不再说什么，把二人引到二楼的一角。 两位客人，厨房已经下班了，没法点餐，而且两位可能只能坐20分钟左右，还请见谅。 没关系，给我们两杯白开水就行。 女孩说着，一边放下雨衣的兜帽，青色的短发从兜帽中滑出，清丽的脸庞沾着点滴雨水，使得女孩看上去格外楚楚动人。只是如此动人的脸上却并没有什么笑容，甚至连看都没看周文涛，转身坐在了这片茶楼二楼的一角，别过头看向窗外。周文涛呆呆地望着女孩的侧脸，在见到对方那一瞬间，他只觉得自己的心脏似乎被重重捶了一下。眼前的少女与梦中的那个人影如此相似，让他甚至产生了身处梦境中的恍惚，但这种恍惚便很快被一道冷漠的声音打破了。 怎么，你不错吗？ 少女别过头，抬眼瞥了眼呆立的周文涛，后者这才如梦初醒，在和侍者交代了几句之后，便忐忐忑忑地走上前，坐在了少女对面。 我们以前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 周文涛目不转睛地望着面前的金发少女的脸庞，一时都忘了自己来此的目的。 没有，你认错了。 少女冷冷地看了眼周文涛，随即又很快移开了视线，干脆地给了否定答案。 还有，可以别盯着我看吗？ 对不起。 周文涛顿时意识到了自己的失礼，连忙移开目光，顺便进入了正题。 对了，我还没问你呢，请问我朋友的手机为什么会在你这儿？ 周文涛说着，指了指桌上透明袋子里的那只手机。 前阵子捡的。 少女的回答简单明了。 原先手机没电，找不到主人，好不容易充上电，就看到了你的消息。原来小姚的手机早就掉了，难怪不回短信。 周文涛嘀咕道。 那请问你是在哪里捡到的呢？ 在那里。少女说着，伸手指向茶楼窗外。 掉在了沿海公路附近。 沿海公路？周文涛的视线随着少女的指向移向了窗外。巧合的是，这座茶楼似乎距离沿海公路并不远，二楼窗外一望便看得清清楚楚，而一见到那条蜿蜒的公路，周文涛的脑海中便立即浮现出了昨晚所经历的惊险一幕，不由脸色微变。 你怎么了？ 少女观察着周文涛的反应，青涩的瞳孔中不知翻涌着怎样的情绪。 没什么。 周文涛垂下眼帘， 尴尬地拿起刚端上的清水喝了几口，似乎不愿多说什么。 啊，对，对了，我还没自我介绍呢，我叫周文涛，这次真的谢谢你送回我朋友的手机，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。 少女似乎愣了一下，沉默着又移开了视线，如此反应让周文涛以为自己失了言，刚想岔开话题，却听少女轻轻开了口： 鲸鱼，我的名字叫鲸鱼。 鲸鱼啊，好好听的名。话说一半，周文涛忽然戛然而止，他总觉得自己似乎说过类似的话，但又想不起是在哪说的，一时间又有些恍惚。 我们之前真的没见过吗？ 不知不觉中，询问的话语再次脱口而出。周文涛望着眼前这张熟悉又陌生的脸庞，一种奇异的感情从心中油然而生。而对面的青雨则是在周文涛的视线中脸颊微红，别过头没有回答。 抱歉抱歉，不说这个了。 周文涛见状慌忙转移话题。 这次帮忙找回了我朋友的手机，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才好，不介意的话我们留个联系方式吧，等我朋友回国后请你一起吃个饭。 青雨沉默着，没同意也没否定，只是这样一言不发地盯着周文涛，看得后者心里一阵发毛，正想着自己是不是又说错话了，而此时却听青雨忽然叹了口气，轻轻开了口： 啊，吃饭就免了，如果你真想谢我，不如陪我聊聊天吧。 聊天就够了吗？周文涛一愣，但随即回过神，连忙补充道： 你别误会啊，我当然乐意奉陪，不如说求之不得呢。那你希望聊什么呢？ 什么都可以。青雨说着又将视线移向了窗外。 我从小没什么朋友，唯一的朋友也只有和我一起长大的表哥，但他平时工作很忙，而我身边也没有什么其他人可以陪我说话。 少女呢喃着，脸上似乎有些落寞。 那你身边有没有什么聊得来的同学呢？ 周文涛小心地问道。 看你的年纪应该还在读书吧。没什么聊得来的。 青雨顿了顿，含糊地嘀咕了句，他拿起水杯轻轻地抿了一口。 那你呢？看你的性格应该朋友很多吧。 其实我的朋友也不多了。周文涛笑道， 别看我这样，其实我很宅的，平时基本窝在工作室里赶稿，除了我哥外也就两个初中同学还处得不错。 哦，初中时的同学还能联系到现在，不容易啊。 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？ 青雨端着茶杯，清亮的大眼睛里隐约有些试探的味道，而周文涛倒是并没有意识到什么，开始笑着侃侃而谈。 其中一个是我的好兄弟，虽然乍看上去有点闷，但其实是个很重情义的家伙。我和他曾经一起落魄过一阵，那段时间真是互相咬牙扶持才撑了过来，就像亲兄弟一样。 另一位嘛，虽然因为他出国而好几年没见了，但见面后倒完全没有生疏的感觉。他虽然思路有些清晰，但本质还是好的，只是最近…… 话说一半，周文涛忽然像意识到了什么，硬生生地把话咽了下去，又端起水杯心不在焉地喝了起来。 只是什么？ 青雨装作不经意地追问了一句。 没 没什么，那么多年过去了，大家长大后多少总会有些改变。周文涛移开视线，含糊地说道。哦，青玉轻轻摇晃着手中的水杯，忽然话锋一转，不说这个了。对了，说起来昨晚沿海公路附近好像出了什么事儿，闹得还挺大的，新闻里都有报道呢。 周文涛心里一惊，顿时被水呛到，肺都快咳出来了。 你没事吧？ 青雨脸色一变，连忙起身坐到周文涛身边，帮他拍着背。 不好意思，新闻里说了什么？ 周文涛抬起头，急忙追问道：“ 这个嘛，好像有爆炸什么的。” 青玉看了周文涛一眼，说道：“ 很多居民都听到了，都吓得报警了呢。”那些居民们有没有看到现场什么人？ 人不知道呢。怎么，你很在意吗？ 青雨拖着下巴看着咳得满脸通红的周文涛问道。 啊，不，我只是好奇而已。 周文涛别过脸，随口应付了一句。 不过也是呢，大半夜的炸了一辆车，难怪居民会吓一大跳。 炸车？可新闻里说是瓦斯管道泄漏才引起爆炸的呀。 青雨眨了眨眼看着周文涛，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内情啊？ 啊，我怎么可能知道呢？我随口一说了。 周文涛干笑着慌忙端起水杯往嘴里灌，却发现水杯早已见了底，尴尬之余只能逃避似的朝窗外瞎张望。但在这时，他就忽然发现茶馆外缓缓开来了一辆黑色轿车，一道眼熟的人影从车里窜了出来。只见一个魁梧的光头司机走出了驾驶室，而此人前不久还以一副歇腰的模样在周文涛面前被烧为了灰烬。 是他？ 周文涛一下子愣住了。 那个妖怪竟然还活着？